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从2019年的1月1号开始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的新节目，在下午的3:20到4:00，每周一到周四 ，FM 100.6，北京新闻广播，乐享下午茶。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礼薄总来聊天。薄总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这个新节目的调性啊？更缓和了， 喝茶呢？ 对，喝下午茶。哎，又有茶又有甜品啊，要来哦，记得来哦。 行， 好，这个你看啊，把我们的薄总也要拉到我们下午茶去，因为呢，也要继续给大家送礼物嘛，对不对？也不能说我们到了下午茶真的是很闲适啊，很闲的一个状态。没有，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带来很多很实用的生活方式。那今天呢，这个很实用的奖品要继续的跟大家说一遍，拨打400-665-8848啊，记住这个电话400-665-8848。现在拨打前30位的听众，可以获得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整套。这工具箱里边呢，包括了您在家里边修修补补、叮叮咣啷的一些 钳子、改锥、锤子啊、壁纸刀，反正什么都有，十几样。 你看啊，男生就比我女生要。我打开我都叫不出名儿，你知道吗？我打开了工具箱，哎，这都是什么？反正对我来说差不多吧，都长得都差不多。对，其实很多家里面的男士要给家里边修东西的时候呀，找媳妇儿要东西，哎，你给我个什么东西？媳妇儿一听懵了，你要什么？我跟你说，你们都很需要一整套这工具箱，打开你就告诉我你要顺数第几个吧， 对， 我就给你递上就完了。哎，这个很实用啊，400-665-8848，今天拨打就可以前30位的听众来获得。而且呢，我们这个到店里啊，不会让大家白跑一趟，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取货码的。 对的 啊，确认你是前30位，我们会给一个取货码，就近。因为我们有4家门店了， 对 啊，就近去我们任何一家门店取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要告诉大家，本周六我们依然会有一个旧房翻新的说明会。 对， 上午是在丰台， 上午是在丰台啊，公益西桥这边。这个你可以打400-665-8848找他要详细地址报名。完了，下午是在朝阳，朝阳是在北四环那个，千鹤家园。这个1401啊，那个是我们的朝阳店。 哎， 我们东城店呢是在富贵园的后门， 这边有一个门脸店，这个更好找， 嗯 啊，也可以到 我们这一店，就在路边 啊，这个这边呢就在这个市中心的，你可以来东城店， 嗯， 海淀店呢是在增光路30号，啊，在增光路那边，就是详细的地址啊。 都可以问一下 我们的客服， 问的客服， 嗯啊，今天你愿意离哪儿近就去哪儿。 哎，400-665-8848，记住了就可以了。然后呢，哎，你看不清楚，说我们上午在哪儿，下午在哪儿， 嗯， 哎，想赶上正好跟博总面对面的交流一下，说，嗯，我有这个问题疑问啊，我就想问一问。 嗯，有呢 啊，能不能当面给我解释一下？ 可以的 啊，都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啊，抓住博总来尽情的问他旧红翻新的问题。其实上半段的时候呢，我注意到博总说了一个3年的时间， 嗯 啊，其实我们现在想想啊，我记得2015年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们请过好多的投资人，当时他就说呢，因为现在鼓励大家创业， 嗯， 说创业的风口上面3个月就是1年。啊，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哎，3个月你这个产品啊或者怎么样打磨的行不行，就相当于以前的1年的时间。 对， 但是我们四八快装打磨旧王翻新这个产品依然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 对啊， 去打磨这个，我们也不去扩张店面，我们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先一户一户一家一家的给大家做，看大家的问题，然后我们有1年的保质期， 嗯， 1年再去，哎， 对， 观察。 你包括对像我们现在头一批做的业主保修期都过了啊，那我们也还会在依然会给他有这种服务啊，我们就是要想看一下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快装完了之后我们客户持续性使用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我觉得对客户都很有作用的。当我们了解到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改进我们新的这种工艺和材料的工艺啊，材料的选择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四八快装这3年过程当中，因为旧房翻新在这之前真的没有标准啊，我们真的就想在这个行业里头啊，让我们有旧房翻新，尤其是局部改装的这些业主啊，能找到一个可靠的一个有口碑的一家品牌公司啊，这样的话呢，实际就是能填补整个装修行业的一个局部改装的一个空白。那么从2019年1月份之后呢，那我们实际是公司有明确的一个重新的定位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这家企业是以服务为主的一家企业，那我们要整个服务下行，也就是说2019年之后，我们北京地区只要你家里有维修的话，你都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来给你做啊，300以上的活我们都可以干。 哎，你是抢了刚才我说那个使用工具箱家里边男士的活了吗？ 啊，没有，因为什么呀？现在有好多物业公司啊，他们是管维修的啊，但是有除了物业公司不给维修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300以上的活我们维修都可以做。你比如你家里就个防水漏水啦，或者是要换几个灯啊，哎，或者这样有个修修补补啊。这个或者是家里油烟机清洗啊，这些东西是都可以的。 我跟你说漏水这事儿啊， 嗯， 说小还很小， 嗯， 但说大呀它可能会引起一个大麻烦， 邻里邻居的矛盾啊好多。 对，而且你漏水，如果你是楼上，你可能影响你们家楼下的，然后呢你的楼上漏水有可能影响你，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要提示大家的是，就是你的房子住到一定的时间你觉得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又举我自己的例子，暖气，我当时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卖给我房子的这一家啊，就看起来很新，你知道吧，那个暖气真的你们用一段时间啊，那个暖气片看起来很新，你真的不知道它内里会不会有一些小沙眼啊小问题。 对的， 一旦出了问题你就很麻烦。我真的是在供暖季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算好， 嗯， 啊，也是博总加班加点的催促的啊，帮我把这个暖气片给定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是我们家楼下那个装修的， 嗯， 我投诉他的那个，就是因为他是供暖器以后， 对， 水崩了， 嗯， 结果没有办法呀， 对， 就得我下去吵架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家里都搬空了，你必须要重新全部弄， 啊， 可能也是家具泡了还是怎么着吧， 对， 对你认为没有小问题的时候，恰恰那些问题可能都会隐藏， 嗯， 我觉得需要我们四八快装的专业人员上门去看一看， 对。 哎，这有没有一些小问题，或者有没有可能有隐患？ 嗯， 帮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排查掉， 然后需要翻的部分我们来把它翻新，不需要的部分我们就保留就好了。 对对对， 不需要全部都推翻重来。 对，反正就是旧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实际未来肯定会很大这个市场，一定会有很多的公司会进来去做这个市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真的是希望就是我们的业主选择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头是有杆秤的啊，就到底我想要个什么样的啊，你自己几家比较完你都好好都看一下啊，哪家更适合你。别的不说，四八会上给你提供的解决方案我个人认为一定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啊，我们经过我们时间验证的啊，时间给我们已经有回馈的这些产品和工艺用到你家，让你家里头将来不会当成我的试验品，这个就是你不要当小白鼠嘛，你一定是要用拿别人的成果来给你家装，如果是现在你找咱们四八会上有旧房翻新的任何需求，那我觉得你就我们有都有标准的施工工艺和流程，如果你找我们签单的时候你都可以会看到我们每个翻新工手里头有一个施工的一本说明书，挺厚的， 一个小册子， 小册子你都可以看到的，上面每一项工艺都有明确的要求，这个之前是没有的，实际旧房翻新是没有这些标准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形成标准化的流程化的系统化的所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用的材料施工过的工艺，那最后验收的标准你都是你不懂你看这些东西都很懂， 一目了然， 对了，这就是三年的 积累， 三年的一些心血吧。 还有一个积累啊，我也要说，因为最近我看你朋友圈里边发了一个咱们通州验收， 对呀， 哇，我跟你说那一个大家一定要一定要，你打完的我们的4006658848的客服电话之后，可能会有一个你的置业顾问嘛， 对 吧？跟 你可以问他要的， 你一定要问他要。你说我就是听主持人说那个通州区有一户，而且是最近吧，上周 刚完工的， 上周还是这一周是吧？ 那是我们一个翻新顾问在他家拍的前后照片， 刚刚完工，那个做了几天？ 哎呀，这个具体做几天我这个确 认，那还是4006658848问一下吧，就是最近刚刚完工，不是这周就是上周啊，很近的通州的一个业主，我真的要跟大家说那个对比图， 对啊， 你绝对想象不出来，你能够想的最差的，你原来的这个厨房什么的最简陋的， 对， 那个我觉得90年代我都说早了，就真的有可能是80年代那种房子，就是一进去就刷了一个 大白 你知道吗，然后所有的管啊什么都露在外面，那样的洗菜池子也是露在外面那种就一个大缸的那种感觉，但是装完了以后，也是一个就是老夫妇是吗？ 对，他这一户呢翻新的还算多一些啊，他应该翻新金额应该在7-8万左右，但 是 整体不一样了， 但第一整体不一样了，第二比你就是砸成毛坯那样做要快， 还会要省钱， 对，要快要省钱，同时环保等级又不一样了，你马上就可以住啊， 已经住进去了，他们整个的会很快， 我真的还蛮想采访一下，我跟你说明年我们到下午茶阶段了以后呢，我就有空了你知道吗，我早上我就能够去做这事儿了，我 现场 我给你们把这事儿给做了，到时候大家都来听好不好？100.6啊，下午3:20到4:00，我们会有一些现场的声音。我真的很想去拜访一下这对老夫妇。 可以啊，我可以安排，这个都没问题。 就是就焕然一新以后住在新的家里面， 绝对不一样， 心情真的我跟你说很不一样。比如说元旦、春节，接下来的好几年的心情都会非常的不同。 对， 因为原来那个家， 那都没法。真的就不能在那儿写的，而且像北京啊，像这种房子还蛮多的，真的有好多业主真的就是，我等，你等了一年又一年，那你说你那个环境改变了，你心情不就好了吗？咱们国家政策现在多好啊，咱们健健康康多活他10年，那得政府多给多少钱，对吧？ 而且我原来以为那种房子只存在于链家 APP 上面，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他实在是懒得弄了，我干脆卖了算了，然后我再买一个新房来住，有很多老人都是这么考虑的嘛。 对， 然后好，你买的人你再推翻重来，我觉得在这种 APP 上经常会看到那种房子，但是当你束手无策的时候，你觉得说 我是真的要把它卖了推翻重来吗、的时候，你其实只要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跟四八快装取得联系、就可以。 对， 我反正我很好奇啊，我到时候要你回头问了，你告诉我好不好？到底是多少天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刚才还有一点忘记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说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年底主材商会有一个优惠，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很大力度的优惠，是10000抵20000的一个优惠。 对，这个活动呢是仅限这个周末30户签单的啊，就是只要你的，因为有好多业主啊说，哎，我想明年做，而且我翻的还东西挺多的，那我们针对这些业主呢，给我们也好多有打电话说能不能明年给我们优惠点，按今年的政策，在我们跟主材商呢正好他们年底有活动啊，那我们也要了这么一些名额，如果是就在这个本周末两天你能下订单的，你就是交1万，未来你只要你的工程款达到8万，我们就给你减2万。 大家好像觉得8万就很贵很多，但是麻烦你们去看一看那个通州老夫妇的房子， 对， 你知道有面积有多大，然后有前后对比有多明显，你就会觉得这8万块钱很值了。 对，这个呢是当然我们这个呢就是你达到8万能给你减2万，但是没有达到8万是按比例给你减啊，整体的话算下来 不是减2万，是10000抵20000 啊。对，10000抵20000。 博总就是一高兴了，就是什么都 不，这个一万是 现，不是我是你吧 这个10000是这样，如果说你真的是明年有需求，而且我翻新量比较大，那我真的建议你这个周末，这个是真的是真金白银的优惠啊，这可不是说我送你10000的礼品啊，虚的东西、 就是你给我10000块钱的这个相当于定金， 对 吧？ 明年 你开工之后直接抵2万， 抵2万， 就你8万，你以后只需要给我6万块钱， 6万就 OK 了。但是你如果是达不到8万也没关系，按照整个你翻新的金额的88折。这个折扣实际是我们主材商给出来的 啊， 所以说这个 不是说我工人的费用变， 工人明年还更高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保证不涨价就 OK， 你年前定、我们工费不会有任何变动，我这个可以给工长们去沟通这个事情。但是抓住这一回工资那个，我们给人家主材商，因为他们也要量， 对 吧？实在的他要 冲量，大家都在冲量， 那这个时候呢我帮你们去来定，这样的话就是能实实在在的能帮你省10000块钱，这是真金白银的呀。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之前就没赶上这88折的好事儿？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如果你8月份就做了，我记得之前我们来过一个阿姨，对吧？ 啊、对， 她从5月份开始听我们节目，到8月份犹豫犹豫犹豫，到8月份，但是真的是觉得自己那房子不行，不装不行了。 对 对，你看再来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们家还没装完呢，他就说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来看工地。 对对对 对，还没有装完，你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所以呢 心气不一样。 哎，早装你想想，你 早享受、 对、你那心情不一样， 对， 然后生活的感觉不一样了。 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只有30户，而且条件很苛刻，就这周末定啊，你这钱也就这周末交交了我，因为这钱我要给到厂商， 对， 因为他要回笼资金，他给这个优惠啊，所以说这个呢你那10000放到银行比放这儿比放银行赚的多，翻倍了。 这其实大家真的是互相体谅的一个事情、 就真的能通过我们的平台给我们业主能争取过更多的这种优惠，那我觉得我也是在一是给厂家冲量，二帮的业主，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是乐意做的。 好，再提示一下大家啊、那我们本周末呢，其实 四个店都可以。 这个、对，活动的力度真的是挺大的。 嗯、 大家要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因为你只要拨打电话，前30位的听众就会获得我们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整套到店里，这个也是要到我们店里边，四个店都可以来领就可以了。另外呢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我们周六的上午在丰台店，下午在朝阳店，会有博总跟大家说的这个旧房翻新的说明会。 对的， 其实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嗯， 啊，旧房翻新怎么回事儿啊？啊，为什么要翻？ 对 啊，你们家 你翻新应该注意的事项。 对，都有可能有哪些问题？哎、 对，将来的售后的保障， 嗯， 哎，每个材料的这个环保的标准和等级，你都了解清楚。真的，我也在前几期咱们节目一直说，我说真的，你想家里头想动啊，这个东西不是打个电话，你给我量个房， 把房给我凑个方案，比比价，不是这么简单。 嗯， 你真的负责任的，对家人健康负责任，真的要找谁家，你也去他那儿要看一看这些。 去现场，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我们四家店，每一家店都会有我们的主材啊，是什么样子的 展 示、 啊都有。 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刷墙怎么给大家刷这几遍、嗯，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心里有数，特别好。另外呢。